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咨询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的周小杰博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首先欢迎一下周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前两天呢，我们也发现啊，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公布北京的这个蚊虫密度的指数了，是吧？ 对， 嗯， 蚊虫叮咬指数， 叮咬指数啊， 对， 这个指数对于我们很多的老百姓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啊。 嗯，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蚊虫叮咬指数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啊，其实蚊虫叮咬指数啊，它主要是反映一个，就是预报未来的时间段内蚊虫对人的这种叮咬啊骚扰的一个强度的一个预测值，其实也是一种概率。 概率哈，这个未来因为现在是按天公布的是吧， 三天一公布 是吧，基本上就是说未来三天的我们这个蚊虫它叮咬的，这我们老百姓就是理解为蚊子多不多， 对， 咬的狠不狠，大概是这意思。 是这意思 啊。其实这个说实话，我们北京市到了夏天蚊子特别的，有些地方特别的多哈，然后有些地方就稍微少一些。那么这个蚊虫叮咬指数您那儿是怎么来算出来的呢？ 蚊虫叮咬指数其实是两个学科交叉起来这样的一个结果，分别是就是我们蚊虫密度的历史监测值，和同期的天气的气象指数相关的因子，把这两个因素两个学科的数据放在一起，然后呢用数学模型的方法，通过机器学习，然后拟合出这是天气和过去蚊虫密度的这样一种关系，建立了这样的关系之后，未来的天气是可以预报的。那我们就根据以前的这种固有的关系，然后根据气象预报的条件来预报蚊虫的这个叮咬或者是活动的一个强度。 那您给我们简单的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原来什么样的天气是怎么来测的，是吧？你们这个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气象和蚊虫密度息息相关。比方说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降雨多，那整体来讲蚊虫密度会处于上升阶段， 就是雨水其实越多蚊虫就越多。 对，但是还有一个点就是雨水当天下雨，它会把很多蚊虫的滋生地破坏掉，而且蚊虫也不会飞出来，所以当天下雨反而蚊子少。 哦，当天下雨反而蚊子少。 对对对，必须是比方说今天昨天下完雨了，今天桑拿天开始了，那今天在这种低气压的条件下，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是蚊子非常喜欢的。昨天它躲起来，今天它就开始活跃，所以我们预报的时候会把下雨当天的这个指数，就是说给它降低 一些，是吧？ 对对对， 所以后续的几天可能这个指数就会稍微高一些。 没错，没错。 咱们在比如说在咱们这个疾控中心啊，原来好多地方我都知道有很多的这个蚊子的密度的观测呀、监测呀，你们那时候是怎么来进行监测的呢？ 对。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蚊虫密度的监测，其实我们市疾控中心就是可能十几二十年来一直在干的一件事情， 一直在干啊。 对，它其实是一个标准，是一个标准化的方法。这个蚊虫的指数啊，包括蚊虫的密度，它监测呢，其实我们有一套国家标准，总共有13种方法。 13种方法。 对，监测成蚊就是会飞的那个蚊子有9种方法。监测那个 水里 的呢有4种方法。 就是我们老百姓说那个孑孓，是吧？ 对，孑孓啊，在水里边那个翻跟头的那个我们有4种方法。就是9种方法里面，其实我们最常用的跟大家最相关的，可能大家其实无形当中做了的一个工作，就是每天下午4点钟或者6点钟出去遛弯儿，走了一个小时被叮咬了6-7个包，那您其实就在做蚊密度监测 啊，这就算、 这个叫人肉停落不是非常严谨，但是原理是非常相似。 我记得原来听过咱们疾控中心的有一些老人说我们原来是把这个小腿啊露出来，是吧？就专门找一个地儿看看自己的腿上被咬了几个包。 对，目前这也是一个很国外或国内都会用的方法 啊，这个也要用啊。 对，就是露一侧的小腿30分钟，然后来数多少蚊子来 吸血 哦， 啊，前来停落吸血。 那你们这个工作其实挺辛苦的，是把自己奉献了一条腿，是吧？ 对，而且你必须要去蚊子活跃的， 活跃的地方， 自身的地方，而且是在蚊虫叮咬的高峰， 就是下午4点到6点的那个高峰。 对对对，4点7点， 四点七点哈。 嗯， 所以这个就是北京市的这个蚊虫监测，一直咱们做的也是相当好哈。就是一般情况下，你们的监测点都会设在一些蚊子，比如公园多的地方，是不是有？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科学问题了哈。就是监测的时候要有代表性， 要代表性， 因为北京很大， 嗯， 我们覆盖不了啊，就是一个灯，我们过一个监测点，可能只能负责它周边200米这个半径范围内的一个蚊虫密度， 嗯， 再远的话其实反应不了， 嗯， 那我们的监测类型分为有7到8类，七八类，就是要根据就是国家的监测任务，但是最常见的， 嗯， 居民区、机关单位、 嗯、 医院，然后公园绿地， 嗯， 啊，还有一些农村，还有一些公、 嗯、 就是那个旅游景点， 嗯， 啊，这已经6类了，我们都是常年覆盖的， 常年覆盖啊。 嗯， 咱们有一个那个叫所谓的灯是吧， 对， 来进行这个蚊子监测。 对， 对，说是灯，其实它不是主要靠灯 啊， 啊，但是它上面是有一个灯，我们叫二氧化碳诱蚊灯 啊， 啊，它的灯其实对蚊子引诱不是很强，关键是靠二氧化碳， 嗯， 啊，这个释放出来的气体来模拟人的这个 人的气味啊， 哎， 哦， 对了，然后来引诱这个成蚊，然后他把它吸过来，然后吸引过来，然后我们有一个电收集装置把它吸进去。 嗯， 哎，这个可能在民用的这个大家在网上也能看到一些这种灯。 嗯，这个其实我觉得咱们老百姓听了您那个介绍之后就大概知道我们疾控中心是怎么来数蚊子的，是吧？来看哪个密度更大一些。当然这一次的这个蚊虫叮咬指数其实是跟这个天气模型哈， 嗯， 天气的情况进行了一个结合。 对， 是吧？ 对对，嗯， 这个可能对于我们老百姓的这种指南，就是说出门可能会更好一些，对吧？ 对对， 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到底是怎么来看这个指南哈。 嗯 啊，那么您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到底这个蚊虫指数怎么看，市民如何来根据这个指数来进行一些防护，这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嗯， 我们这个指数呢，就是根据往年的这个监测值，还有我们的个人的这种体验啊，分为5级。 嗯，5级哈。 5级啊，嗯，类似于其他的指数，我们也是按数量分，1、2、3、4、5级。 那您给我们分别解释一下这5级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吧？ 好的 啊， 1级啊，其实就是最低的这一级，就是叮咬风险是低， 低， 我们定为低。 嗯， 它具体低到什么程度呢？我用俗语来讲，就是老百姓能感知的， 嗯， 就是2个小时， 嗯， 您在蚊虫的在外环境室外。嗯，才会有一只蚊子来叮咬您。 哦，2个小时才有一只蚊子。 对，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低的， 哦，低的一个这种情况。 啊，我想大部分人应该是认可这种，就是说叮咬的这种风险会强度的。 嗯嗯， 然后再往上严重一点，就是我们叫较低了。它呢是在1个小时就来一只蚊子。 刚才是2个小时来一只。 对， 现在是1个小时来一只。 来1个小时就有一只了。嗯，啊，你要在外面散步2小时呢，就有2只蚊子来。 2只蚊子。 这叫较低。 啊， 嗯。然后接下来3级也是叮咬风险是中等。 嗯。 啊，相当于就是1个小时有2到3只的蚊子了。 嗯。 来叮咬，这就是中等强度。 嗯。 啊，中等风险。啊，然后第4级呢是较高。 嗯。 啊，就相当于1个小时有3到5只蚊子， 嗯， 三到五只 哈。 对，1个小时您出去被有3到5个咬5个包， 嗯， 其实对您来说已经很难， 很难受， 很难受了。 对对对， 这已经算较高了。 嗯， 然后呢，同时我们还会把它最后一级就是高， 啊，高哈， 5只以上，我们一律认为这个地方蚊虫密度就高了。 哦， 1个小时。 嗯，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分级的指数哈。 嗯， 就看看怎么来看。 嗯， 那么我们市民如何来看这个指数来进行这个自己的这个调整呢？ 好，对于绝大部分不敏感或者就是对蚊虫叮咬不是那么反应强烈的人来讲，在低和较低的时候啊，我们是基本上可以正常的开展户外活动， 嗯， 就个人不需要额外的去涂抹、去花露水 啊 或者穿长衣长裤啊，有刻意的这种， 嗯， 啊，就是低和较低的情况下，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对，就是物理防护， 物理防护， 比方说 啊， 纱门纱窗， 嗯， 你家里边要装好， 嗯， 不能说敞着，窗户，这样的话有可能就会侵入的， 是 啊，然后在中等的时候啊， 嗯， 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在蚊虫密度高的，比方说水体啊、草木茂盛的地方啊、绿化带周边啊，尤其水多的，还有茂密的，大家都喜欢在这个地方，其实蚊子也喜欢在这儿，啊，那这个时候。啊，在这些地方，如果我们预测的是中等叮咬强度， 啊， 我们就需要大家建议大家 穿长衣长裤。 建议穿长衣长裤啊。 哎，您说的非常对，我从您的疑问当中也体会到不现实啊。 对，夏天穿长衣长裤。 对，这个确实不现实。要么就是第一呢，就是您不能在不能穿这个情况下呢，待的时间要短。 待的时间短一些。 时间长了的话呢， 嗯， 就可以涂抹这个驱蚊的这个驱蚊产品，正规的驱蚊产品，裸露的皮肤上涂抹。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多说两句，就是所谓的这个裸露的驱蚊产品哈，我们在市面上也看到很多的产品五花八门，但是有些管用，有些不管用。我们就老百姓在这个在您的这个实际工作当中，肯定也是做过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实验了啊。 对， 您跟我们说说哪些可能是不太管用的。 对 啊， 我们说判断一个就是皮肤用的 啊， 我们先说个人皮肤用的这个驱蚊产品吧。这类产品是跟我们皮肤接触的。首先您想一下，是不是安全最重要？ 安全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 对人的安全首先最重要的。好，那人的安全，同时呢，您还要对蚊子有驱避的效果， 驱避效果， 驱赶效果。 对， 哎，所以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有效性，这两个性就决定了产品上市之前，这个产品一定要经过严格的测试。所以我们想，第一，安全呢，就是看，主要是看有效成分。包括有效也是看有效成分，然后安全性、有效性，它每年就是我们会有很多产品上市，其实它要经过，在我们国家要经过农业部啊，就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的评价，它归农药管理，虽然叫农药管理，但它是个人体可以用的，大家不需要太 紧张。 对，听到农药哦，往身上抹啊，不是这样的哈，它是不是管理方式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需要看一个证件，就是你买这些证的买药的时候啊，我们比方说你要首先看有没有驱蚊字眼，同时要看里边是不是有效的驱蚊成分，比方说避蚊胺、 避蚊胺、 驱蚊酯，柠檬胺精油，还有羟派酯， 这些是有效 有效成分，这是真正的驱蚊的东西，没有它们，驱蚊的效果就很难保证。 原来我看网上有很多给孩子买的什么纯植物制剂， 对 对 对, 对，特别多。 哎，这就回到我就想补充的这样问题，那什么驱蚊手环 啊，对 啊，驱蚊贴呀， 啊 带着浓浓的植物精油的味道， 对， 这个如果没有达到我说的这个，比方说农药的这个三个证件，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其实是很难保证的啊。这个没有这个这个证件的，没有经过国家评估的，比方说我们说一下这三证哈，叫农药登记证，首先厂家的，然后呢还有生产许可证，还有就是叫药效标准药效许可证，就是它的药效就是有效性经过评价的，同时它的毒理学的这些评价也是经过评价的，才能拿到这三个证啊，生产许可证、执行标准还有药效许可证，这三证缺一不可。这三个证才能决定了你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如果你买的那个东西，您看一下这标准上啥都没提，您就得画问号了， 画问号是吧？而且也不能够所谓的，就是因为现在宣传所谓的什么无毒无害无这个化学成分，这特别，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就是不是所有天然的也不是所有植物来源的都是安全的， 对吧？ 有很多天然的是剧毒 是所以这个大家一定得小心啊，就不要被商家这种所谓的宣传啊，就是涂抹身上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您刚才说那像避蚊胺、驱蚊酯，这些有效成分是经过了现在的医学的这种包括生物的一种制剂的这个检验啊，它相对来说既安全又有效， 对的，对的， 这是涂抹哈。多说两句，有好多那种电子产品，什么开个灯、靠声音等等这种 声光电、 声光电，这个可能您也 我也见过， 您也见过哈。 就这个不是我们就是。真正要灭蚊的话，我们不是很推荐。首先我就用产品这种来说哈，就是我们不说品牌，比方说灯，用蚊灯啊，你会家里从网上买一个灯啊，说是这个什么光触媒，然后把它吸引，用光影过来把它吸进去。其实这种东西在有人的情况下，您人在，您对蚊子的引诱力远远大于灯， 大于灯。 十个蚊子啊，举个例子，三个可能进灯，还有七个招呼您去了， 招人 所以这个东西在没人的时候它可以啊，但是有人情况下这种东西就是说它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为它属于物理防治，还有靠声音的超声波来驱蚊，这个也是不行的，甚至有的时候适得其反，会把人的听力会有损坏。 哎呦 啊，它驱蚊其实这个声波，有的人就说哎，模拟天敌的声音来驱赶蚊虫，其实这个是没有就是经过科学验证的啊，它其实有的时候是人的一种主观的想象， 主观想象， 对，曾经有产品就是想提出在空调上加驱蚊器，靠声波来驱蚊， 最后这个产品也没有推广。 哎，所以我觉得在咱们选择这些驱蚊避蚊的产品的时候，一定得去选择科学有效的，不要这些被厂家那种所谓的宣传所误导，是吧？ 对， 那所以看来您说到了，比如说像这种四级啊、五级啊这种强度的时候，我们就是涂抹这种，比如说防蚊驱蚊的花露水，比如说里边有驱蚊胺、避蚊酯这些东西的，应该是可以。我看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哈。 对， 就是你们在做实验的时候也是说，不是说我涂完了之后这一天都能管用，是吧？ 对 啊， 这个确实是，就是说它，是有一个我们叫有效保护时间。尤其比方说您去特别恶劣的环境，甚至这个环境当中还有蚊媒传染病，哎，那这个时候可不是咬一下痒的事儿， 对， 有可能得病啊，生病了。得传染病，那这个情况下我们有效保护时间所有的合格的产品是4个小时、 四个小时， 哎，就是4个小时肯定是基本是可以保证不会叮咬的。然后4个小时之后因为出汗呀、挥发呀、还有这个光照啊，它可能会活性降低一点，你要补涂一次。就是这些产品裸露皮肤上。 所以这个可能据说也是通过人体实验啊来做出的。 因为我们实验室其实在做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不了解我们测这个驱避剂它的过程、我们首先就是找四个人 啊， 对，两男两女 啊，然后呢首先这个我们不能吃药，不能喝酒，不能抽烟，就是必须是蚊子喜欢的那种味道。然后放到，首先先测试一下，用一只空白的手放到这个笼子里，这个笼子里有500只， 500只蚊子， 500只蚊子必须达到这个量，而且是没有吸过血的，嗜血如命的蚊子。然后放进去看一下，比方说我们测一下，1分钟之内有20只蚊子来想来吸血啊，它就往我手上落，那我就认为这个蚊子合格， 合格啊， 攻击力合格。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抹药，然后会在手上裸露一个5×5平方厘米的这样一个空间区域，别的地方我要覆盖啊，然后呢用手套，然后剪这么一个洞在手背上，然后呢把这个药涂抹在这个空白区域，哎，然后呢同时还有一只空白的手做对照， 然后做对照， 对，必须有对照啊，万一这个蚊子它本身它就你不喷涂抹 它也不叮 是它已经老了，它状态不好，那就可能会误导我们，所以就必须是正常的对照，有叮咬，然后呢这只放进去我们会数，就每隔半小时把手放一次，然后数多少，就比方说15分钟之内，5分钟之内然后来多少只蚊子，我们要求4个小时之内是一只都不能有， 一只都不能有停留， 所以才敢跟大家说，您4个小时基本上可以保证有效保证啊，长了之后就不一定了，出汗什么的就不一定。 所以我觉得听了周博士这个介绍之后，知道我们这个背后其实有好多的这个科研人员，包括我们疾控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吧？ 对， 来做这方面的这种。给大家做一些指导。 另 外就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蚊虫的这种所谓的叮咬指数哈、看到这样的预报了，是不是说如果指数越高，说我们这个风险这两天比如说刚下完雨，昨天下雨了，这两天风险的高、是不是也得适当的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涂抹这些的防护，是吧？ 对对对，就是让您听到就是明天蚊虫叮咬指数在4级或者5级的时候、这个时候您要去这个蚊子多的场所、如果没有防护，不穿这个适当的防护，或者不涂抹驱避剂，被叮咬的其实概率是非常高啊，当然不是100%，但是非常高。 是，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跟天气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匹配到一起，是吧？ 没错 啊， 没错。 另外，我们就是现在目前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看到这个叮咬指数呢？ 我们有几个发布的渠道，就是通过我们这两家合作的这个研究的单位，一个是北京市疾控中心，一个是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我们的官方的微信的公众号，还有这个微博，还有各自的官方网站都会有，如果在特别高的情况下可能会在电台电视台的这个滚动的新闻条里面也会有提示， 也会有提示啊。目前通过这么几年的这种观察，这么多年从您了解，一般情况下夏天我们最高的时候这种比如5级的概率高吗？ 5级的概率其实在局部的地方是有的、就现在的天气，我就跟您说现在的天气、您去某些比方说蚊虫密度特别高，积水特别多的地方、然后绿化率又非常高的情况下、5级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有可能出现、 对对对、 像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像这种您刚才说积水特别多绿化比较高、是不是相对来说像公园啊这样的地方就稍微的蚊虫可能指数叮咬指数高一些？ 对、也不一定所有的公园，就是取决于公园这里边的积水程度、如果公园呢是这种就是城区的这些公园还好、因为所有的水、它的环境就是小的积水很少，然后呢 大的积水是就是这个湖泊啊什么，它里边会有鱼，然后它有的是活水，相对就好很多 好很多哈，所以这个可能得看这个具体情况，您去的是什么样的地方哈，那这个指数目前我们来看已经开始公布了一段时间了哈，这个指数会全年公布，比如冬天三九天就没蚊子了，是吧？咱就不公布了。 对，就是我们就是根据往年蚊子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周期规律啊，我们会从每年的6月1号到9月30号这个期间，然后呢去定期的发布， 定期发布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这个周小杰博士来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了一下这个蚊虫叮咬指数哈，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指数能够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然后呢就是必要的防护装备，必要的一些涂抹还是有的哈。 对， 当然了，对于北京的蚊子还有很多的一些知识想请教一下周博士，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呢再和周博士一块来聊聊有关蚊虫，包括蚊子啊，在北京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招蚊子，我们个人应该如何做好防护等等，也是非常感谢周博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 哎，好的，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